去等啲業主叫做了解多啲先。 其實阿藍咧講得啱嘅，佢嗰個嘅策略咧包含咗兩件事嘅。第一咧就係、是要善用錢呢個話題。係。OK， 要善用錢呢個話題，因為咧始終大家組織個法團出嚟大家因為要商量好多嘢，大家因為要決定好多嘢，都係因為錢嘅啫嘛。我唔係話大家好市儈，係淨係睇住個錢。而事實呢件事因為錢而組織出嚟嘅 ，OK， 咁所以用錢呢個嚟做一個話題咧，係一個聰明嘅做法，亦都可以喚醒到業主做法。第二咧，其實阿藍頭先都講埋咧，其實就係要揀準個時機嘅。你好少可以無緣無故啊平地一聲雷係嘛，即係話喂冇事嘅，突然間突然間咁多人出嚟開會，冇可能嘅，係有啲時機。啲時機係要有啲醖釀嘅，一陣間呢個點醖釀，我哋一陣又可以深入再傾下啦，係咪？咁啊 ，Bonnie 咧，你有啲咩諗法？ 你有呢個錢呢個題材，係咁你都要善用啲人嘅，因為咧有陣時唔係每一個都會有耐性或者有嗰、那個認識啊，所以對嗰件事你要有一個有啲人去將呢個信息去話俾其他業主聽啊嘛，咁所以嗱。你個人即不外乎是可能會靠網上面去話俾人聽啦，因為關注組多數係會有啲網頁啦，或者係一啲寄俾大家嘅一啲信件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就係隔離鄰舍啦。通常收到啲信件就話：喂，咩太啊？係咪咁樣㗎？咁即係如果咧，我哋可以令到啲業主都好簡單而明明到件事，然後再大家業主同業主之間嘅討論咧，咁咧就可以令到件事會大家關注咗。咁就會吸引到佢哋去開會啦。 冇錯，嗱，所以 Bonnie 講呢個咧，亦都係其中一個非常重點嚟嘅，就係、是、做組織嚇。咁、做組織咧，頭先 Bonnie 裏邊咧又提咗幾個方法嘅。其實佢頭先段説話講幾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咧就係、是、一啲網絡上面嘅宣傳啦，而家比較興啦，包括咗啲做群組啊、WhatsApp 啊、WeChat 啊、Telegram 啊，視乎階層區域。各個鄉村各處例、有些屋苑真的只有 WeChat 而已，你一出去不像的，是吧？真的有的，什麼群友圈，我不識名，我真的不識的。那第一個就是網上，第二個呢就是實體一些傳統一些文宣。你問我呢，其實我覺得實體文宣是很有用的。即是尤其是大廈管理呢，通常接觸到的年齡層呢，是業主那些呢，都不是十一二十歲的嘛，他那脫呢，即可能最少都可能最後生都可能三十歲左右、開始有時間理下大廈管理那些、或者 有能力自物業那些，是不是、實體的文宣呢對於他來說有幾個好處、第一呢就真的可以有個責任、即 你收到一個網上訊息、你覺得發言嗰個人或者俾出呢個信息嗰個人咧，未必有責任嘅。但如果有一個關注組又好咩都好，佢入張實體嘅文單張俾你，貼一張海報，懶你係一個街頭嘅廣播，係嘛？佢都有名有姓，都有你都覺得我揾你都仲係知道你大概咩人。 同埋付出咗有成本啊，個業主會覺得，因為你要印嘢啊， 這個都係一個令佢哋安心嘅做法。所以我覺得實體嘅文宣咧，係響頭先幫你提到單張啦，係咪？我覺得係重要嘅，但係呢度一定必須要提大家咧，任何呢啲文宣咧係要小心嗰啲用詞啊，因為真係如果你寫得唔準確。引致一些誹謗咧，係會被人告的，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人選擇了我用網絡啦，佢都揾我唔到，都唔知道我係邊個。但我覺得越嚟越係唔能夠做得到嘅網絡嗰啲。點解咧？因為個個覺得你啲 fake news 嚟嘅、我根本就唔想理你。係啊，問你 fact check 咗未啊？係咪㗎？咁樣係嘛？咁你實體有張文件喺度嘅，甚至乎你引述埋嗰張文件，我覺得係。是最理想的，是最理想的。所以呢去到這裡我講多一樣東西，其實附加羅先生 Bonnie 講的那個實體文宣那裡，我認為呢關注組的人呢是應該具名具姓這樣去做這些宣傳的。 以免呢你話自己關注組，我都話我自己關注組啊，係嘛？咁一有人出錯咗啲文宣，屈咗你，你咪仲麻煩、 嗯。 其實我嗰上兩集講你要法團回應你嘅時候， 嗯、 我哋已經講咗，你應該要具名具姓、嗯、你怕咩啫？你而家係咪諗住一路都唔行出嚟啊？係、 嗯、 嘛？即係雖然啦，我哋明白啦，選區議員嗰啲都有啲都唔行出嚟啦，係咪先？即係一路都唔行出嚟都有㗎啦，係咪？即係匿埋嗰啲都有。咁但係實際你喺法團度，你始終都要面對大家去即係叫做攤開嚟講嗰日嘅，係、 嗯、 嘛？咁所以你根本上係一定要具名去做啲文宣啦，係嘛？另外咧，第三樣組織嘅戰略咧 ，Bonnie 都講埋啦，就係嗰個議與之間嘅組織啊、 嗯。 有陣時候你要去睇文章，要去上網，可能上網嗰啲年青啲啦，睇文宣啲就年青加中年啦、 嗯。 但係退咗休嗰啲咧，可能兩樣我都唔想理嘅，就可能真係要靠你哋口講啦，係嘛？咁即係跨年齡層都，你當然你三樣都做最好啦，係、 嗯、 嘛？咁你要諗下你想縮咗咩 target 落去。咁而議語嗰個咧就最要謹慎添。 嗯， 當然啦，佢捉到你話你誹謗佢，你講過佢都好難揾證據嘅。老實講就，不過耳語嗰個點解我話要謹慎呢？因為好多時耳語咧係會帶動埋嗰個情緒、表情同埋個語氣。 嗯。 你係爛達達咁去搞件事啊，兇神惡煞咁搞件事啊，理性地搞件事咧、就反映咗喺你成個耳語之間同佢個溝通嗰度。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學問嚟嘅、 嗯。 所以好多時我哋協助大家操作咧，都只能夠控制到喺網絡上面，同埋喺個實體文宣上面嗰種嘅操作。 嗯， 耳語之間嘅操作咧，好坦白講，我哋咁耐以嚟咧，都好難去教到大家點樣去應付嘅。不過有啲。簡單的經驗話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係響你嗰個耳語之間咧，你係要諗幾個方案嘅。我意思唔係將件事諗幾個講法，唔係，係嗰幾個方案咩咧？我成日都講嘅，有啲要係20秒鐘嘅方案，有啲係2分鐘嘅講法，有啲係5分鐘嘅講法，因為你根本都唔知道隔離阿陳師奶。隔離阿張太，對面阿陳伯，係嘛？佢肯聽你講幾多嘅？一般嚟講，我都會教大家，你起碼要諗清楚一個20秒嘅方案。人哋真係坐喺度俾企喺度俾20秒你，你同佢講20秒，你點樣令到佢覺得件事係嚴重，而佢肯聽落去？ 嗯， 好似頭先阿南講個道理係咁啫嘛，係嘛？國家方講一輪都冇人知，有一個嗱，阿陳伯。而家我哋揸住啲資料咧，我哋就擔心法團計錯管理費。 嗯， 計錯管理費咧，可能搞到咧法團收唔到錢噶。 嗯， 影響曬全屋苑噶。 嗯， 嗱，我哋關心呢件事啊，陳伯，你聽唔聽我解釋先？嗱、佢肯聽你，你咪同佢講，嗱，公契要點樣寫？ 嗯， 我哋現時嗰度點樣做？ 嗯， 係嘛？咁就計錯數咯，係嘛？所以我哋而家諗住叫法團更正佢啊，咁樣係嘛？即係你要諗一諗。整個方案、整個脈絡係嗰廿秒點樣講，係嘛？一分鐘你俾多少咩資料出嚟，係、嘛？5分鐘你可以同佢長談，係、嘛？但係喺呢個之前咧，要處理咗一樣嘢先嘅。我哋早兩集都講過噶嘛，因為你好可能對於嗰個屋苑或者對嗰個管理委員會，你有10000個意見噶嘛、 嗯， 你要先揀咗一啲重點出嚟講咯。你揀唔到重點出嚟講咧，咁你就變得非常非常之痛苦啦，係、嘛？咁所以頭先嗱三個主要嘅文宣即 係嘅宣傳 途徑啦、網絡啦、 實體嘅 實體嘅文件啦，同埋耳語之間咧，嗰、個大家要留意。咁你俾我哋咧去幫啲屋苑，我好多時都會用協助去做文宣啦。如果要真係落場面對啲居民嘅話，我哋會用啲耳語之間啦，係、嘛？但我哋用耳語，我哋就會落去咧， 就教大家優勝少少。我哋有兩種模式啦，一咧我哋真係攞大聲公落去焚咯，係嘛？攞大聲公去焚，嗱，即係如果睇個地理環境啦，係嘛？我哋真的要多大聲公去講，喂，大家呼籲大家嗱，聽日就開會啦，記得出席啊，盡量親身出席啦，係嘛？咁啊，因為個會議牽涉啲乜嘢重大嘅決定嘅，咁咪講清楚咯，係嘛？呢個即係第一種類型，我哋落去幫手啦。第二種，如果想籌備或者想將嗰種法團管理嘅知識話俾大家聽咧，我哋咪去喺地區度搞一啲論壇啊、居民會啊、講座啊，去就住佢哋嗰個屋苑關注嗰樣嘅議題。就主要講嗰樣咯，係嘛？如果個屋苑係講緊大維修嘅，我哋會講下點樣反圍標啊。其實嗰啲嘅強制驗樓啊，係啲咩指示嚟啊？要達到啲咩水平啊？招標套係啲咩嚟啊？點樣幫到你防圍標啊？顧問公司係咩角色啊？承建商係咩角色啊？法團係咩角色啊？管理公司係咩角色？我講好多樣嘢俾佢哋聽都可以，就住佢要嘅 topic 係嘛？如果佢哋懷疑法團啲錢使得唔理想嘅，咪講下俾佢聽屋苑財務安排應該係點嘅。小業主有啲咩權利去到監察住個屋苑？亦都再講就係話，究竟喺房子管理條例點樣？甚至乎我哋有時邀請埋 ICAC 落去去講係嘛？咁呢啲就係一啲幫到大家去熱心去聽一下，咁等大家知道個問題所在係嘛？即係等於翻返去頭先第一點啊，市場嗰度啦，你 raise up 到個問題出嚟，揾到個時機啦，有個問題出嚟啦，係嘛？而個問題同錢有關係啦，係嘛？咁你就組織出嚟咯，係嘛？咁另外議與之間嗰度，我仲有樣補充啦，就係你要睇下自己屋苑個地理環境啦，我哋以前成日提過啦，有冇啲人群聚集嘅地方啦，你哋可以積聚喺嗰度。咁啊，慢慢湊下啲街坊啦，大家講下嘢出嚟啦，係嘛？咁而文宣品即係啲實體嘅又好，網上都好咧。而家興啦，就要有啲有圖噶啦，係嘛？個 slogan 即係嗰個字眼要好 精準 啊！即係你唔可以係人哋睇完唔明白。或者達唔到你個詞不達意，咁你就好大鑊。我見過好多好多係詞不達意嘅，即係佢哋以為明啊，但係我哋睇落去係唔明嘅。咁所以我哋都會以好多意見，就俾大家啦，係咪？咁啊，跟住落嚟，我想問下兩位拍檔咧，你哋自己經驗咧，過去有冇啲咩成功例子係嘛？真係～拉到好多業主出嚟，去參與個法團嘅事務啦。嗱，可能真係會議又好，嗱你叻到如果搞個嘉年華會多人出嚟都得嘅，係咪？咁有冇呢啲例子咧？點樣動員到佢哋咧？等大家都一人講個例子，分享下經驗啦。有冇啊？ 我講先啦。 好啊。 因為我個區咧，之前都係。我諗2017年定2018年左右啦，有封咗條荷里活道做嘉年華會嘛，政府要封啊嘛，封一日，咁其實咧好大影響嘅， 梗係啦， 咁所以咧其實咧荷里活道都係有好多業主立案，即係好多大廈喺度，有好多法團啦，咁亦都係我哋跟開啦，咁嗰次咧係我冇試過係有一個。封路是連堅島的街坊都肯下來做示威的，是即是那天是我們之前做了很多的簽名運動反對信跟住然後再打電話 call 啲街坊下來反對那些呢問他們我們有個請願你們會不會下來啊這樣跟住他們都是很踴躍即是我沒想過這件事呢是因為其實通常我哋嗰啲請願都係冇乜人參與噶嘛，都係小貓幾隻咁樣啦。但係估唔到今次個業主參與個比例係比我高好多。例如佢哋嗰個反對係比以往係多幾倍咁滯嘅。而肯出嚟嘅，因為成日有記者應噶嘛，佢哋都肯俾記者應嘅，亦都係有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個係視乎嗰個宣傳足唔足，令到啲街坊知道呢件事咯。 冇錯，當年呢個例子好好嘅。 就完全同錢冇關係嘅。係、嗯。OK， 完全同錢冇關係嘅、 嗯。 但係一個都多人參與，咁當然呢個例子咧係我覺得兩個原因導致到咁踴躍嘅、 嗯嗯。 一咧就係、是、政府好撚離譜， 太擾民。 太擾民。第二咧就真係我嗰次見到個宣傳係好足嘅。 嗯。 即係做足曬啲宣傳啊，同埋可能嗰排個社會焦點都可以聚焦一啲啦、 嗯。 如果個社會好多其他嘢搞緊嘅，咁你都好煩啦，係咪？ 同埋本身自己政府有宣傳會封路嘛，所以其實 係 啦， 所以正面反面都有。 係啦，又影響曬啲商鋪嘛，所以呢個係好大問題嘅。 即係佢呢個係戇居中戇居啦。咁我幫你講咗例子啦，阿南有冇啊？ 之前有個屋苑在大埔，其實它的、議題、啊、或者爭議，只不過其實不是很關到完全關錢事，而是、有些屋苑它可能、有些資助，有其他東西它沒有申請到、它的業主就開始就質疑，其實法團為什麼 你不申請、啊、有錢又不拿，有支援又不去做、一開始其實、業主其他業主就比較少啲去關注，咁人哋唔申請或者其他咪算咯，或者其他嘢係啦咁樣。咁但係我遇到個感覺一當係個屋苑突然間多咗人去開會咧、就係其實有班可能嗰班關注組又好，或者一班業主都好咧、其實佢做咗一啲咧以往冇乜發生過喺個屋苑度嘅事嘅宣傳咧、其實佢哋就可以做。其實正如啱啱都講話一啲街站啊，或者係啲出入口附近啊，擺攤咗或者聚集啊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奇怪，點解會有班人喺度聚集咧，會去傾咧？咁其實好多時以往嗰啲例子就係啲業主唔敢，或者佢唔係好識。在個街頭上面做一些宣傳嘅，其實你只要很簡單，有一班人喺度圍住喺度傾偈咧，我哋而家甚至乎我區都係一圍住傾偈傾開嘢嘅時候咧，啲街坊有少少好奇心嘅做埋，傾緊啲咩咧？關唔關我事？尤其是好似而家咁樣拍口罩嘅時候都係咁， 有冇著數啊？係 啦， 咁大佬。 咁其實所以大家唔需要太擔心話行出街就會即係有啲咩要擔心好驚啊！其實你只要肯出嚟傾件事咧，就其實會陸陸續續都多人去關注件事。 其實頭先嗱，阿南呢個例子講得好啦。其實佢同阿 Bonnie 嗰個例子咧係有一個共通點嘅，就是兩件事咧都因為有佢兩個地膽，即係佢哋係個區裏邊嘅代表人物啊嘛。咁佢哋行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即係有一定嘅認受性啦。佢當區區議員係咪？咁、而佢哋出嚟講啲問題嘅時候，咁斷唔會一個議員行出嚟亂咁噏噶嘛，係嘛？所以呢一個就係、即係街坊對一啲所謂地區領袖嘅認受性。是相當相當重要的 ，OK？ 咁嗱，到我舉例子啦、我舉翻一個頭先我哋冇提過嘅方法就係、如果遇到真係不論係法團、業委會或者係個別業主，係嘛，做咗啲嘢咧係好離譜嘅，甚至乎離譜到咧係涉嫌，即係違反呢個法例嘅法規嘅，係嘛？合適嘅情況咧係要選擇咧揾媒體幫手嘅。OK， 媒體是會令到件事咧係更加 廣泛去 宣傳知道嘅，人人知道咗嘅。咁不外乎兩種嘅方向啦。我通常做一種咧就係有一啲報紙就會做一啲深度嘅報導。呢啲深度報導咧，一般我會 prefer 啲較為複雜嘅個案，即係難明啲嘅。你點樣淺白都係難明㗎啦，因為可能牽涉到原來條例咁樣限住嘅，好多嘢咁樣嘅， 即係不能三言兩語講清楚。 冇錯啦，咁啲記者深度報導咗之後咧，佢只要打 topic 就乜乜大廈啊質疑乜乜乜咁樣，咁啲人就會俾心機去睇嗰篇文章。而通常經過記者嗰種嘅演繹同埋潤飾嗰啲文章之後咧，嗰啲嘅讀者咧係較容易明到件事嘅。而原因就是因為他看一張單跟看一張單張有分別的，看一張單張他抱著一個懷疑的心態，是吧？就究竟這個人講話什麼居心呢，他講話對不對呢，是吧？或者這是不是事實的全部呢，是吧？會這樣考慮。但是如果是由一張報紙，特別是一些較為即是有公信力的報紙，是吧？其實記者所有都是專業的報導來的嘛，是吧？那他客觀地報導過事實出來，而作出一些客觀的評論呢，咁會令到大家就關心咗呢件事咯，係嘛？呢種深度報導。第二種咧，真係開記招啦。咁通常開記招嗰種咧，就係要一啲係容易明嘅， 嚇講出嚟，好我哋叫好生定嘅，好即係即係好好好好好響嘅，一講就知道㗎啦，係嘛？哦質疑天價維修咁啊，咁好好簡單。咁舉個例子，以前我哋金融大廈講得好清楚啦，天價維修係嘛？我成日都講啲例子，其實我成日都唔複雜講啲咩外牆啊、棚交幾多，我成日都講金融大廈嘅例子就係嗰陣時係2000蚊劃一格嘅停車場啊嘛，2000蚊劃四條線啊嘛，頂佢個肺。咁點都貴啦，係咪先？嗱，你理解係貨車啊，啊貨櫃車啊，有幾大啫？個 牆 九噸半又點啫？係咪先？即係你點樣都係有個範圍啊嘛，係嘛？咁所以呢個媒體嘅幫助咧係重要嘅。個原因係乜嘢咧？因為咧，當然你哋嘅住户裏邊嗰啲 silence majority 咧，好多時甚至乎老人家佢唔理嘅，佢唔睇嘅，我睇。因為呢段唔會係頭條嚟㗎嘛，係咪？可能二三版啊，係咪？或者少少港文啊咁樣。咁佢哋嘅親戚朋友會睇嘛？ 係。 佢哋會知道啊，四舅父啊，大姑丈 啊，住嗰度嗰個 住嗰度嘅喎，喂，望多兩眼。其實而家係咁啫嘛，係嘛？所以呢種媒體嘅宣傳咧，係大家可以考慮嘅。咁而點解我哋都會推廣呢、這個，即係都建議大家可以考慮呢個方法呢？因為一般正派的媒體咧，係唔會無緣無故去寫一些人不啱噶嘛， 同埋大家不認識噶嘛。 冇錯啦，佢咪都揸住咗啲理據，係嘛？的而且確，我哋有陣時有多人揾我哋，都想我哋揾啲媒體去做。當然啦，嗱，有我哋嘅加持咧，嗰、那個媒體嘅接受程度咧會大咗嘅，因為佢覺得，唉，你哋大聯盟，起碼都知道呢啲咩嚟啦，係嘛？因為真係，我諗我哋做個橋梁咧，試得最多係點咧？有個某屋苑、某業主、某族群業主揾咗我哋，我哋知道啦，係嘛？好啦，我哋大家啲業主覺得喂要揾媒體啦，我哋揾媒體啦。咁媒體就通常都會同啲業主溝通一下先嘅，咁我哋咪都嚟溝通咯，係咪？咁我哋即係等佢哋自己溝通啦。九成嘅個案係結果，個記者都問翻我哋。不過其實佢咁講真係咩啊？真係點啊？條例點㗎咁？咁所以我哋永遠都要傍住啲業主，就解釋俾個記者聽啦。嗱，因為咁樣咁嘅，因為咁樣咁嘅，咁所以有陣時而記者都好嘅，佢都唔係淨係信我哋咁講嘅。 佢求證下。 佢要我哋喂你嗱，阿莊仁輝、伍海欣啊，你話咁啊嘛？喂，條法例點啊？ 佢哋又會再問。 抄出嚟啊！我要 call 第幾條啊？嗰條法例點啊？係嘛？即係佢哋會有呢一種嘅諗法，令我哋咧係更加容易咧去掌握到嘅。咁而最後一個方法咧，我覺得做組織班業主嘅咧，而我經常都通，我諗我超過六七成個案我係咁樣做嘅，就係、是、由一小族群到去中族群，再去大族群，即係可能我哋要揾幾個核心。比較是熱心的業主，核心加熱心，我要話，又知得嘢多嘅，坐低講曬佢哋要講嘅嘢俾我聽。咁一般我覺得呢一次會面係最困難嘅，因為咧你要令到佢哋講到一啲重點出嚟，要令到佢哋講到一啲係真係有問題嘅出嚟咧，係好困難嘅。等於我啱啱我上個禮拜幫一位觀塘嘅議員做咗個直播嘅，大家可以睇翻嘅。做咗直播之後，佢哋先發覺到原來個屋苑出現咗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原來佢哋 so call 有一種叫做內務會議，就唔係常務會議，即係唔係正式嘅法團會嚟嘅，但係裏邊係有決定用錢嘅。咁呢個咪唔啱咯，係嘛？即係如果佢嗰個事實嘅話，係嘛？咁佢哋而家查緊啦，係咪？咪等佢哋查咯。咁因為我之前已經同嗰班人傾咗幾次噶啦喎，係冇呢個問題出咗嚟嘅喎，係嗰次 做完直播， 有人問啊嘛，係咪咁咪要答咯，係嘛，咁所以就會狀態咁樣，所以大家要留意嗰種嘅組織係要點樣去做好佢，你由小族群由佢哋再擴大，通常我的經驗咧就係三四個人傾一次。我會叫他們喂找多些人來傾商量一下件事怎麼做，因為要有個方向，整個行動的方向怎麼做，那要再想想可能十個八個或者十個二十個是吧，再第三次呢我就會開個居民會做一次過這樣傾，通常我們就會這樣做，而我們即 咁樣做仲有其他嘅原因嘅，不過嗰啲原因咧就唔會喺呢度透露啦，係咪？咁所以咧就變咗當然我哋今日都希望透過今日呢個嘅話題咧，就話俾大家聽啦，係嘛？我先出嚟啦，係咪啊？ 係啊， 你要講下 話題就係大家記得要支持啊城寨，記得城寨個 FPS 即係個呢個轉數快嘅 number 就係26296400啦。 好嘛，咁我哋下星期見啦，大家唔好出咁多街啦，睇多啲城寨啦。好啦，拜拜。